咱们北京市这些年盖的房还少吗？啊，四层的、五层的、十层的、二十层的，海了去了。哎，瞧着我蹬着三轮，我去了趟亚运村，我往那一站一看，那叫体面、特亮，这可真够优越的啊！ 是啊，大楼是盖了不少哦，可哪间是给您盖的？哎，哪间是给我盖的？ 哎，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吴， 你说啊，咱们北京市上千万的人口，能一下子都住上新房吗？ 那得慢慢来， 咱们有间房住啊，就已经不错了。俗话说呀，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放心，早晚呢都给咱们盛上啊。 何师傅，听您这词儿，怎么有点像样板戏里的词儿呗？啊 我不是谁，你是什么呀？ 这俩又吵上了。 他没房住，能消停得了吗？ 你别动手声 啊！主任， 不是你动什么手？ 主任，我求求您行行好，帮我找间房子住吧。 翠翠，再凑合着住些日子，我再想想办法去啊。 石川，石川， 哎， 石川，哎，快出来，帮我抬点东西，快点。 李玉敏这一嗓子把大伙都招呼出来，小磊看见妈妈弄回个大东西，欢喜的不得了。 大家伙嘞， 别跑 鸟，这新买的洗衣机呀，不是买的。 哎，玉敏，我猜着了，你们剧团发的，对不对？ 你可真高抬我们剧团了，就我们团逢年过节连只肉鸡都发不起，还能发洗衣机。 哎呀，我说玉米，你就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呀，买了一张亚运会奖券，中奖得的。哎呦，大哥，哎，人家看钱可没看钱呢，怎么样，值吧？ 哎，我说玉米，这回你可闹得了，嘿，花小钱儿捡个大便宜，是不是？哎，这全自动，这在市场上少说也得1500块。 大哥，行了， 大家别给咱们来个假冒伪劣。你说 啊啊，吴婶，你可真会说吉利话啊！ 不是， 说得说得， 接着再给你十根大瓜试试。 哎，对，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啊？我还得洗洗菜呢。 我说德利啊，你稍微等一会儿，让我试试这个洗衣机转的怎么样。 啊，就等一会儿、啊。 哎呦，我说大作家呀，还是人吃饭重要了啊！ 不是，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呀、 啊？你怎么了？ 哎呦，谁不讲道理呀、啊？你说可着咱们这前院就这么一根水管子。你们家洗衣机倒是全自动了，那大家伙儿就全甭动了。 哼，就是 不是啊， 什么事儿、 啊？得了得了，啊，都互相关照着啊，啊，大家都互相关照着。 这也不是事儿， 行，怎么样？咱不是了，哎，把洗衣机啊搬屋去。 死大哥，该死一死嘛。 好了好了， 不是的不是的嘛，你惹不起还惹不起呀、啊？ 搬屋去， 行， 来试试吧，得了啊，试试吧，你再。 越闲的越孤了。 奶奶，我爸他又说我是毛毛虫 了。我说嘿，我说这鱼可来了啊，大伙儿可赶紧收拾收拾啊。 哎呦，老天爷爷，别下了，再下这房子全塌下了。司令，快点快点， 别说的那么玄乎。 来了啊， 上个礼拜房管所不才给咱们查完的房吗？ 那不过是走走形式。你看查过多少天了，还来吗？快点吧， 人家房管所呀也不是为你们一家开的，人家得一个院一个院的修。 我看啊，今年都关心亚运会去了，谁还顾得上咱们老百姓？别忘了咱们是老百姓。 大伙正说着，房管所张所长和两名工人抬着梯子来修房。 您可错了吧， 何师傅 来了， 查房啊，发现这房顶子有点问题。哦，这两天不老变天吗？赶紧给您修修。 哎， 您准备准备啊！ 哎，准备 准备准备。 哎，张所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根，抽一根。 怎么样呀？

都是30多岁的人呢，在这种环境里头，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了，可总还要有吧。可就是隔着这么一层布啊。说起来这孩子也不算小，算是个大姑娘了，人家长着眼睛长着耳朵，躲没处可躲，说又没法说呀。这孩子实在没办法，他就偷偷的吃我的安眠药了。 安眠药？ 别的，我还说什么呀？我就觉着这么过日子，真能把人从里到外，生生给拧个个儿啊！ 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 石川，看来是大叔给盖的，又脏的又漏啊。 站住！ 啊！ 咱们改日再说啊。 好好好。 市长 啊， 您走了 啊。我先走了。 小院里大人小孩都在忙活，大盆小盆都派上了用场。副区长离开石川家，又到各家去帮忙。 啊，没事儿，待会儿小伙子把西瓜的 快点儿，快点啊，三缺一。 像你这人什么都不管， 你 这都教师了吗？这人家是 你瞧瞧， 市长 啊，市长， 你 说 这话， 我们市长， 你老实点啊！你来的正好，你上我们家参观参观。我们家是四代六口住一间房，这可是咱们中国第五大发明啊！ 小院一片漆黑，大家用手电筒照亮，有的在屋里用盆接水，有的在外边忙着遮盖东西。副区长看着这一切，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当天深夜，在房管所值班室里，张所长刚打完电话，了解到五道湾二号院的情况，派人去送油毡。吴学禄、安德利和几个居民跑了进来。 对呀， 小康， 过上安全带吧。 他们这倒不漏啊！ 哎，我说你们干嘛吃的呀？我们房子漏了，你们管不管呀？ 哎呦，张所长，求您了，快派人上我们家瞧瞧去，那房顶子慌慌的有。 哎，我们家那水顺着墙上直往下流。 就是。我也急呀、啊，这都给人记下来了，他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呀、 啊。 我这 你们不是人， 哎，他们呀，他们不是人，一群房虫子。 你们怎么说话？他们 啊，嘴上是 说 的。 同志们，怎么回事？ 同志们，刚才房子设院里抽水器坏了 啊， 可就站着往里灌水啊。 哎，是 水都没带了， 怎么着？ 我们水浇进屋了。 逃啊逃啊！ 来呀， 这才够救啊！ 站起来， 站起来， 来来来， 干嘛？ 干 嘛？ 怎么办 啊？怎么着，张所长？我们这儿呢？ 啊，我说大兄弟，

拆一给一，分得开，住得下，对吧？ 这条文你背得倒真熟啊！ 是是是。 哎呀，可是你这条件不符合呀，老吴。 怎么不符合？ 你看啊，按拆一给一，啊、那是指原有的建筑房屋。 是我那都是原， 不包括自盖的违章建筑。您刚才报的四间房子，有三间是这几年您自己随便盖的，这不能算数啊，老吴。 不是，那也不能让我们一家五口住一间房子吧？ 几口？ 五口啊。 五口啊？不对吧？这派出所提供的数据说是你们家，而且你们家老两口加一个闺女，三口人的啊， 这不还有一个女婿吗？这刚走的那个安德利， 他不是还没结婚吗？ 结了，昨天登的记。 你就是算上安德利，你也只有四口人呐。 是，还有，我舍开老脸跟您说吧，您站起来，我跟您 要话摆桌面。 您站起来，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你说， 我那闺女怀上了， 昨天登记， 不，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我说你， 张老同志，我这张同志，咱们换个地方，我单独找您谈谈，成不成？ 啊，好，换个地方。好，来到后边说，小刘啊，我跟这吴叔到后边说。哎，快点请。 小刘， 听你， 帮我个忙。怎么的，有事啊？我交款来了，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不用凑，都在箱子顶上压着呢，全拿来了。10000块， 哎呦，老太太， 这钱怎 么？钱得这么碎呀？ 有吗？ 都是捡破烂卖报挣来的，能整装得了吗？你呀，费心。再帮我点点， 这么快？ 哎，电视台的李导演， 哎呦，李导演， 你好，你好，你好， 李导演， 哎呀，那太好了， 导演， 你可别让我， 你来北京大妈拍个镜头，以捡破烂的买楼房为题，报道报道，准有轰动效应。 好，您是报道报道， 大妈。 我说别来警棍， 这 我愿意 相信，不是警棍，是话筒。 话筒， 我知道。 大妈，现在请您谈谈。对危房改造的感想？ 感想啊，成，哎，可别赶了我， 啊、 越赶了我呀，我越想不起来了。 大妈还挺幽默的、啊， 哎、 大妈您说说， 说说， 哎， 那我要唱唱呢。 哟，唱得更好啊！ 哎，那我唱， 对，要唱唱。 我这调啊，可是跟赵丽蓉学的。 是吧？哎呀， 危房改造，我真没想到。心里高兴，烦恼丢掉。要说感想，只有一条。 什么呀？ 什么呀？ 人民政府功比天高。 哇，太好了！谢谢您大妈。 这事儿 就采访到这儿吧。 问导演。 吴学禄拿着两枚金戒指，死缠着张所长不放。 行贿受贿可都是违法， 你看看你这位同志，我说了半天，您还是没闹明白，不是？ 我怎么还闹？你怎么老这么轻薄？ 你让我跟您说，这不是给您的， 给谁的？ 这是给大侄女的结婚礼品。 等，你认识我闺女 啊？那什么，那个没花多少钱，这是我闺女吴红。你外甥女儿从香港买的，那儿金价便宜，保证是999的。 老罗，你要再这么着，我可如实上报啊！ 好，我收起来。 咱还是抓紧时间说说这房子问题。 就算眼下我们家是四口人，那也不能就分给我一间房子吧？ 我刚才给你讲过了。你按拆一给一呀、啊，那只能给你一间。你要是按分得开住得下这条原则呢，你还能得一套两居室啊。您和老伴住一间，闺女和女婿住一间，你看这不挺好？ 不是，我刚才 你 怎么回？ 真有你的啊，溜这儿来了？ 哟，你怎么也来了？ 怎么着呀？我听说就给咱们家一间房。 呵，这信息传递得真快啊。这还正商量呢，就传扬出去了。 反正给一间不行 啊！ 这搬迁一步登天，我们这不但没登天，反而入地了。你们讲道理不讲啊？ 哎， 您这怎么？ 我说你先别急赤白脸的，人家张同志这已经松口了，是吧？ 那